在安宗还没搞明白他到底是在说什么的时候，月兰突然冷不丁又问了他一句， 白老师如果死了，你会伤心吗？ 安宗这次不是嘴角在抽了，而是整个面部都在抽搐。 这丫头满脑子都是些什么阴怪气的东西啊。 安宗有些被问恼了，不耐烦地说， 他不会死的，那小子结实得很，老虎都打得死，怎么可能挂啊。哎，你怎么满脑子都是这些鬼东西啊？ 月兰的眼神有些失落，好像没有听到安宗含着眼泪激动地说自己会伤心，让他有些小小的失望。他摇摇头说道， 你不明白，遇见未来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。 安宗也感觉要教导这个问题少女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办到的。他看了看手表， 这样吧，既然你也舒服了一些，我送你回家吧。 月兰擦了擦嘴巴，拿起书包往里面塞剩下的食物，就示意他来带路，让安宗跟上。月兰的家果然有些远，他领着安宗熟门熟路地坐着巴士，最后来到一个老式里弄。这里一半的建筑已经拆除了，还有一些钉子户留着，当中不少是外地打工者的暂住地，电线杆上晒着被单，甚至不雅地挂着一些女性内衣。他们看到月兰都当作没看见一样，有些甚至老远看到她就慌张地躲进屋里把门关上。月兰看了他们几眼也不说什么，老练地打开铁门，领安宗进入一座黑乎乎的老房子。铁门后面是一扇褪了红漆的老式木门，当月兰推开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。如果发生火灾要逃出去十分困难，这也是大多数老式里弄的共同隐患。通道里根本就没有灯，安宗完全是摸着黑用脚试探着往前挪。月兰早就习惯了，他很快就走上楼梯。当安宗爬上二楼的时候，月兰已经进了屋子。他没有关上门，看来是让安宗进去的。安宗看到月兰家的经济情况很不好，不禁有些疑虑起他的父母到底是做什么的，怎么让孩子营养不良到这个份上。屋子里很黑，比外面的通道好不到哪里去，只有房顶上吊着一个黄辣辣的灯泡，上面油腻腻的，照出的光也令人非常不舒服。月兰走到桌子旁边，拿出安宗给他买的派和炸鸡放在一个瓷碗里，用报纸盖着。他发现在另外一个碗里居然是已经发霉的毛豆咸菜。 哎呀，难怪这孩子会身体虚成这样了，吃这样的东西人不垮才怪呢。 房间很冷，月兰放下书包，拿起杯子用袖口擦了擦，准备给安宗倒茶，但是摇了两下热水瓶，里面一点水也没有。安宗尴尬地说着， 没事，我不渴，你别忙了。对了，你家长呢？ 月兰从桌子下抽出一张板凳让他坐着，然后就去拿水壶烧水。 我爸死了，现在只有我和我妈妈在一起。 安宗一听不禁有些同情这个女孩， 难怪他听到林老师要叫父母过来，神情会那样怪异。看来这孩子是单亲家庭的特困生，叛徒子才会那样干预。 安宗朝四周看了看，发现这里非常杂乱，屋子摆设的像一个灵堂，角落里堆放着些花圈，地上还有几张锡箔纸，一些香烛冥宝什么的都胡乱地放在一个纸箱子里。安宗正在猜测这家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，里屋传来了杯子掉落的声音。安宗想，可能是月兰的母亲，那么至少要打声招呼吧。他站起来对烧水的月兰说， 屋子里是你母亲吗？我和她谈谈吧。放心，我不会说那作文的事儿，只是想要了解一下情况。 月兰有些犹豫，咬着嘴唇说， 我妈妈病了，不方便见人的。 安宗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顾忌，但既然来了，总要和家长打声招呼。就在安宗想要开口说话的时候，屋子里发出悉悉嗦嗦的声音。安宗眯眼一看，里屋的门缝后有一双眼睛冷冷地看着他们。当安宗回看的时候，眼睛很快就闪开了。安宗指着里屋问， 刚才好像看到门缝后面有人，是你母亲吗？ 月兰有些吃惊，然后低着头说， 是的。 他思考片刻，继续说， 既然你要见他，那么去见吧。 说完就拉开了里屋的房门。安宗跟着他走进去，发现这里比外面还要暗，而且到处堆放着杂物，很难想象有人会住在这样的地方。安宗看到床板边上蹲着一个浑身抖得很厉害的人影，月兰想要上去搀扶那个人，突然那人影一下子跳起来，疯狂地挥动着手臂，月兰根本就没办法靠近。安宗看着月兰说， 这就是你母亲？ 嗯，她疯了，所以我才说不方便见人。 那女人头发蓬乱的像是一团黑色的乱麻，衣服胡乱套在身上，一副精神失常的样子。她一看到月兰就对她呲牙咧嘴的喊， 你走开，你这个扫把星，你害了多少人，连我也想害，你滚，你滚开。 安宗没想到是这样的场景，实在是有些错愕。他正想要去帮忙，疯女人突然声音变得十分粗哑。他瞪着眼睛，身上传来一股臭味，一开口冲出来了满嘴的腐臭，安宗差点没被熏得吐出来。女人不知道多久没洗漱了，身上散发着难闻的味道。女人一下子蹦到板床上，指着月兰说， 你就是个鬼，一个鬼。你回头看看，你爸爸在看着你。 安宗被他吓得猛一回头，果然从黑布后面看到一张苍白的人脸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。安宗顿时犹如触电一般浑身麻木，迅速地转身仔细一看，他们身后是一个灵台，上面被黑色的布遮着，那张脸其实是一张遗照，本来只是一般的照片，但是被黑色的边框框住后，原本的笑容显得十分怪异，微张的嘴巴仿佛想要说话，眼睛透着一种死气，那种无机智的眼神跟月兰一模一样。女人突然咧开嘴巴嗤笑， 兰兰，来啊，看看妈妈，还记得妈妈教你画画吗？来，画辆小轿车给妈妈看。 月兰脸色越来越惨白，她的眼眶泛着水雾，强忍眼泪立马推着安宗， 走吧，你看见我的父母可以走了，不要再来了。 在月兰高声的驱赶下，女人的声音也突然尖利起来，她一边疯狂地撕扯自己的头发，一边疯癫地叫， 我让你画车子，你为什么要画那么多死人？为什么红色的蜡笔都给你涂没了？画些血淋淋的车子是做什么？你画的是什么？ 安宗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， 害死我们的鬼， 硬生生地被月兰给推了出来。他的眼神显得十分落魄。安宗对突发事件没有什么应变能力，被动地被赶了出来，只听见哐的一声，月兰把他关在了门外。屋里依然能听见那个疯女人疯狂的嘶吼，当中还夹杂着月兰的哭声。安宗急切地敲门， 月兰，月兰。 他敲着门，但是屋里面的声音完全盖过了他的敲门声，一切都显得非常的疯狂。安宗敲得手心刺痛，过了许久，屋子里终于安静了，既没有了女人的嘶吼声，也没有了月兰的哭声，一切静得可怕。